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3号星期四，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我们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有一颗年轻的新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其实说到年轻啊，真好啊，什么都好，皮肤好啊，身体好，同时呢还有很多好的想法和好的创意，于是呢很多人就会趁着年轻赶紧去行动，实现自己的梦想。每周四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创业的梦想，来聊创新。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应该来说是第三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一个特别策划，叫创业回头看。我们请到的这位年轻的朋友，他学过 MBA 啊，做过这个投资管理，后来呢还在大学里面开了一家水果店，现在呢他的店开到了很多高档的商场。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野人木坊的创始人崔建维。崔先生你好。 祥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去年的五四青年节那一天哈，我和崔先生做过一期节目。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他这个浓浓的山西口音是我们所有嘉宾里面哈比较特殊的一位哈。但是不变的是他的口音，还有他的这个创业项目。说实话呢，其实创业这条路啊不好走，特别是在餐饮这条路上面啊。大家可能觉得更难啊，是一个琴行啊，是一个特别苦的事儿。那我先不问您这一年啊，从去年到现在增开了多少家店啊，想问问您有没有关店，有没有开不下去的时候。 还是关了几家， 关了几家， 有过几家的啊。去年你要知道啊，这个全国是饮品店新开18万家 啊， 关闭也是18万家 啊。 这 里面就有你的几家。 您刚才讲这个餐饮竞争的这个激烈程度就可见一斑啊。还有这个任何品牌开店，其实只要你大量的开，肯定会有一些要关。这个闭店率，这叫闭店率啊，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好在我们控制的很好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可能有人说了，为什么你们要老做这样一个节目？其实创业必须回头看，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回头看，我们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会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些触类旁通的启发。那您当时为什么要关店呢？开得好好的肯定不会关，是吧？是不是有各种因素？ 那一定是不盈利。 不盈利， 不盈利，对，会是选址上，更多还是一些选址上的失误吧。因为选址这个东西呢，坦白讲它是一个科学和经验的一种结合。决定营收或者说影响营收是非常多的。我们其实去年这也算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坑啊。在这个 一些新的购物中心，刚在一些新的购物中心开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购物中心整体是一个全新的，第一次呈现，所以说可能这种风险性啊，不确定性就更大一些，就是在它呈现之前，可能很多的承诺，很多的一些预估啊，我发现有了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这个开出来以后，整个厂子没有人流。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回天乏术啊，这个就之后可能会 只好关了， 融通关掉。对， 就是新的购物中心其实存在风险，就是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那，人气有多高，但是他可能也有吸引你的地方吧，比如说租金 它的成本比较低， 各方面的条件、 成本比较低。第二个呢，可能说其实我们选择开的时候一定也是做过大量的调研的，会判断说这个周边几十万几百万人群是吧，大概的一个消费能力怎么样，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判断啊，但是确实是这个我讲的啊，影响因素太多了，甚至于是各方面硬件条件都非常理想的，就因为运营团队不给力，那这个厂子也可能会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 影响因素很多。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开店可能还是要经过很多前期的调研的，但尽管如此，也免不了闭店， 对的， 免不了关门，是吧？ 是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都一样。 所以是不是这种做零售餐饮啊，或者是做这种品牌的这个分店啊？要开很多店的这种业态的话，关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正常的现象， 也 是 一个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比例，就是你这个我们可能是在这个90%以上的，这个我们叫开店成功率啊，就闭店率低于10%，但是最好闭店率别高于20%啊，可能高于20%就会有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是资金的周转啊？ 那你想，比如说开了10家，有2家是坏店，那其实你关一家店的损失，对你这个伤筋痛骨的一些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损失，可能你5家店，才能够这个 赚得回来啊。就关一家店的影响，需要更多的店的盈利去补足， 对的， 才能够打平了， 对的、 所以也不能轻易开店。 是，所以这个就如何去把控好这个节奏吧。 好，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去年54到今年5月3号这一年，你们新开了多少家店？ 去年我记得很清楚啊，大概是18家左右，不到20家，现在是40家啊，所以说这个新增了20家，翻了一倍正好。 这是一年的速度。 一年的。 未来呢？ 未来我不是， 未来好像听您的意思没想呢。 之前我也讲过这个，我这个属于啊，你要套用现在流行词啊，这个佛系创业，佛系，并没有说是非得说我就要开多少家或者怎么样， 对， 是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但是我们还是一定是这个脚踏实地，能干多大事儿呢？就开多少家店，所以是简单的会有一个初步的规划啊，但是并不是说，那么坚定的，我们今年就要再开50家啊，没有那么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那么，其实从去年开始，因为我们这个采访创业者也是采访了有3-4年了，很多的创业者他们身上有很多的故事，他们有很多的经历，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特别策划的形式，请到一位又一位的创业者来讲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啊，掉进过的陷阱和坑啊，以给更多的朋友一些干货的分享。那今天的嘉宾呢，让大家有所不知啊，他曾经啊，他不是学这个餐饮的啊，他呢曾经啊上过这个非常高大上的 MBA 啊，都是用英文授课啊，英文和这个世界各国的同学交流的啊，后来呢也去做了这种高大上的投资啊，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呢，接触到了这个意大利的啊 是吧？我没说错吧？ 是的，是的，意大利 冰淇淋的这个制作技术啊，于是呢，他就觉得这个里面呢是大有可为啊，空间呢非常之广阔，于是转而投身到这个领域。实际上呢，他在曾经的这种小打小闹当中啊，其实也干出了一番名堂。比如说啊，在北京外， 叫 北京语言大学，叫做北京，对，就是全称是北京语言大学哈。 是的， 对，在这个食堂里面啊，曾经卖过这个水果啊，水果，那时候呢也是风生水起做的哈，成了当时的一家网红店啊。那现在呢应该来说是这个鸟枪换大炮是吧，变成了一个很时尚的这么一个品牌。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追访能够感觉到呢，他们的这种路径在发生一些变化。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哈，你特别谈到了你的团队啊，和你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你是怎么去跟这些团队谈的啊，他们呢是怎么放弃了原来很高薪的工作加入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当中的。那今年呢特别想问问，就是你的员工规模和核心团队的数量有发生变化吗？ 员工的规模呢随着这个店的翻倍，员工规模几乎也是翻倍了。核心团队很稳定，大家都还在这个各自的方向岗位上，为我们这个共同的冰激凌梦想在打拼啊，非常稳定。我的团队，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引以为自豪的啊。今年还会这个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动作啊，引进更多的一些 人才 ，对的，一个也都没走，都在。 那为什么人家没走？这中间你们有没有过一些重大的战略分歧，或者是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呢？ 沟通方面的问题不存在，我们开会是非常这个叫做什么的，这个是非常拼命的啊，这个 开会是拼命啊，还是平民啊？ 拼命啊，我们这个 拼命 搞到好凌晨几点，这个非常正常的啊，包括开会时候碰撞都会很激烈，这个有不同的意见会争吵啊， 谁说了算呢？ 大家互相说服呗。 那都说服不 了的话，到最后一定是要达成共识的，就是一定会达成共识，达成共识就去果断的执行。 有没有您被别人说服了的？ 当然有，当然有。 举个例子， 当然有，啊，就比如说我们开店这个事儿，那去年的上半年我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划在突飞猛进的在开啊，这个每个月开30家、45家，啊，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讲的，那你可能选址就会出现一些不太严谨的地方啊，那我们团队成员会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来给我做提醒啊，在会上我们就会因为可能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是吧，怎么样能够我们做出一个踩刹车的动作 啊。什么叫形势一片大好？ 就是说我们你会觉得说每天接收到啊无穷的这种 邀约 啊，购物中心的邀约，可能甚至于这个隔三差五啊，各家投资机构啦，这个基金啦啊，也会找到我们想来注资，想来这个投资我们，就是开出来的店也生意都还不错啊，所以这是一个形势一片大好的一个状况下啊，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还是及时的能够发现风险。 风险是什么？ 风险就是说发现啊，那可能随着我们这么快的开店的话，可能我们的内部管理啊有一点点脱节了，我们的人才这个集成的这个团队啊可能会有一点压力啊，会有点压力啊，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店面的业绩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啊，这是一些苗头刚刚浮现的时候，那就能够及时的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坐下来碰撞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可能要这个控制一下发展速度了所以这个我就非常这个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大家的意见啊，那我们把这个速度呢就控制下来了。 哪些您是不接受的？最后被他们 他们接受了。 这个也非常多了啊。其实这个整个我们大概每周都会有一天或者一次这样的商谈或者这种长谈，甚至于这个会议呢，都不是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题的，就是吐槽也行，这个聊哪儿算哪儿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创业团队，我们现在四五个合伙人，那大家的思想意识必须能够非常能够统一如果没有一种平凡的所谓的谈心也好聊聊人生聊梦想这个谈工作这个没有一种平凡的交流时间一长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 啊、哦！老这么谈还有话可谈吗？ 哎呦，这个无穷无尽，我们在一起特别好玩、 哦、 这个创业很苦啊，要自己找乐子我们还会这个打打拍呀、啊，喝点小酒这个 啊是这么谈的 要有一些活动，要有一些活动。 好，那回家还有的谈吗？回家跟家人还有的谈吗？ 可能这个确实在创业团队的时间上花的要比家里多太多了。 刚才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扩张的时候有人提醒说这个管理的方面可能跟不上了，或者说人员的储备有些跟不上了我们来谈谈这两块其实这两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店面扩张了一倍，工作人员肯定要翻，是不是？ 是的。 你当时发现了什么样的端倪？就是说现有的人手可能覆盖不了那些新店的一些运营。 不是说覆盖不了，就是说我们开店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店的人给准备好了才可能开。但是会发现这个我的这种品控好像有点下降， 品质控制 或者我的服务好像是这个不能够像我最早时候那么只有几家店的时候那么让我放心，让我舒服 这个你知道吗？ 当然我是会这个频繁的去店里的，因为我这么爱吃冰激凌。 他们知道吗？ 谁知道？ 就店员呀、工作人员知道吗？你去的话， 那肯定知道，我还是大家都认识的。 下回我去吧。 您当我们的、 你是去民房 访客 民房、你发现什么问题呢？具体来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问题一个是品控的问题，一个是服务的问题。服务的问题呢，当然这个基础的这个待人接物、面带微笑，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我是希望能够感动顾客，就是说我只是来掏钱买一个冰激凌就吃完走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服务接待如果只能做到这个，但这刚刚是60分，这刚刚是一个及格分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客人有一个更好的消费体验，或者说能够这个更好的去传达我们品牌的一些理念真正让他这样一个短短15分钟20分钟的消费时刻是他一个非常愉悦满足美好的这样一个时刻这是我们希望在店面端能够通过我们的人员来传递出去的。那这个东西是也讲的现在新零售线下实体那你独特的价值所在，对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店员每天在店里，我们说给自己一个任务指标，我今天感动5个客人， 我今天要感动5个听众， 感动5个客人。 好，这个有点难 有点难，其实一点不难我不这些东西不需要多高的技巧，只需要用心，只需要用心。 这个和学历、和颜值、和年龄 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 就是特别。这个我们这些店员大部分都来自农村那个坦白的讲，颜值或者说看上去土土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但是就是这些，只要他用心了，所谓的怎么就感动客人了，就是说在他发现这个需求之前，你已经满足他了他就会感动如果说他提出来一要求，你满足他，那他只能说是你没有惹恼我 所以说就是要去 观察。这个你是不给他们培训的是吗？ 这个没有办法培训，没有办法培训。这个只能 不给一些启发啥的。 启发那当然要有启发，就是说用心对客人好。 嗯， 用心对客人，只要你用心对，我们公司没有非常严格的指标准说，这个成本就要控制到每一个杯子啊、一个不能少，或者这个单桶就是卖一个就是一个， 嗯， 没有，很多的情况下，这个家人会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可能买了一个，那有时候这个大家想分享一下，会要一个，哎，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杯子，给我一个勺子啊？那我们一定会满足他， 嗯， 一定会满足他。就是说这些对我们来讲，没有多少成本的增加啊。 这个你让我想到了麦当劳， 嗯， 啊，就是你去麦当劳吃饭， 嗯， 你要一杯温水， 嗯， 或者要一杯冰块， 嗯， 要一个什么番茄酱， 是的， 哪怕你去上个厕所，都是能够 没错 满足你的。 我想这是一种所谓的社区友好性， 社区友好性， 就是你要在我在这个地方开店，我就要对周边人好， 嗯， 啊，不是单单的一个生意的问题，嗯，啊，那个多是一个人情味。 好啊，这是我们今年啊所发现的一个不同之处。去年没有谈到这个，每天要感动5个顾客。我说一个我的感动吧。其实呢，以前我们说过啊，就是每天要给自己的生活来一点小确幸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就是小小的让你会感到有一点幸福感的事情。有些需要你自己去发现，有一些呢，可能啊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悟。我有一次啊去，吃一个东西。啊，我鉴于广告呢不能说太多，然后呢我就说，哎，有没有这个口味，有没有那个口味，有没有这口味啊？他说，哎，这两个口味有，但是那个口味呢没有了。其实那个没有的呢是我特别想吃的那个口味啊。完了呢我说，哎呦，这个卖的这么快啊？他对，然后呢给我做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看我们这只有这么一点了，都给你呢也不合适啊，不够分量，要不他咬了一点出来，那您尝尝。哎，我觉得这个小细节做的就很到位，他尽力了哈，但是呢他也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口味啊的这样一个滋味，一个美食，同时我又买了别的。哎，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我一直留在了脑海当中啊，这个小细节非常不错。嗯，好啊，每天要感动那么一些你的客户，用心做。这是当时你发现的啊，因为要店面要扩张，所以呢可能这些有些不太到位了，所以你们就刹车了，不开，用那么快的速度开店了，是吗？ 是的， 嗯， 这是说从开店速度上，其实您刚才提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挑战啊，是我们去年面对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些挑战，这个是我也是思考最多，可能说做的最大动作调整的就是这一方面，其实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去分享一下。 是把大家各自负责的领域换了换吗？ 不是说我们这个合伙人层面啊，合伙人层面没有什么需要，因为这个合伙人已经是合伙人了， 嗯， 这个有什么好激励的呢？ 嗯， 啊，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啊。啊，我说的是在店面层面，集成。员工层面，因为我们既然要做一个冰激凌的一个伟大事业，那一定是几千家店、上万家店面，而且我们是那么小的一个店，不是说几百平米、几十个员工，我可以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强大的一个店长去管理。我们是都是小孩，可能刚刚步入社会，这个就来我们这儿工作了， 嗯， 啊，这个半年一年就得能成长为店长， 嗯， 所以说这样一群小孩管理着。可能我们未来希望几千家店面的时候，你想想这个难度得有多大？ 嗯， 啊，难度得有多大？所以一定不能用着传统的一些管理的路径和方法了。 嗯， 啊，所以这一方面我确实是费了大量的脑，因为其实我学的管理有大量西方的一些管理制度、方法、体制、流程这些东西是其实是我熟悉和擅长的。 嗯， 啊，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儿不管用了， 嗯， 不管用了，就是说，你这个太分散了，店面非常分散，而且这个你管理一定是一层一层，会有很多的层级，其实就导致于你的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的嘉宾呢是野人木坊冰淇淋的创始人崔建维。崔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生刚才谈到，其实是很多中国餐饮创业者们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业者可能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学历普遍不是很高，家庭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富裕啊，他们的这个年龄呢又相对的偏年轻一点，怎么来管理啊这样一群人？刚才您说了，西方教科书上的内容可能用不上。 对 的, 对的、 得自己摸索。那您摸索出了一套什么样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以这个我发现西方的这些管理体系呢，更多的它是从外在的层面去如何去监管这样一个体系庞大的机构去运转。反观可能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是那种内在的激发，内在激发。所以我就想呢，研究我们中国这个商业史，你会发现在明清500年间称霸商业这个帝国的是晋商。 晋商，您的老乡。 晋商，哎，是的是的，就是我的前辈们，晋商。所以我认真研究了一下晋商。确实从这里边我找到了很多的灵感和启发。这个晋商啊，讲究的都是一种非常长远的价值观啊，它不是说我今天暴利挣多少钱啊，细水长流啊，眼光非常长远。然后呢，经常强调一个以义取利，就是 以义，义就是道义的义， 道义的义，以义取利啊，这个所谓的受人之托，忠人之社啊。这个所以这个山西的商帮啊，这个票号啊在明清时期啊，应该说是发展成了全国性的这种网络啊，他们的商业版图可能北到俄罗斯啊，这个西到这个整个欧亚大陆啊，欧亚大陆遍布了这个整个的欧亚大陆。你想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条件下，没有电话是吧，可能这个1000两黄金给你这个人带回去，你中间是不是就可以跑掉啊？ 啊，但这样事情并没有发生啊，就是以义取利，它是一个在这样一个价值观体系下的啊，所谓的我们经商文化里边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做神谷啊、营谷、东家、掌柜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这个其实是比西方的所谓这种职业经理上的体制要啊早几百年的啊一些实践啊。所以我就从这个里边受到启发，我们这个做啊营谷和神谷和营谷这样的一些啊激励体制，看看在当今这样一个环境下啊有没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啊。 那您是怎么在店里实施的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做的一个重大的改革啊，就是讲的几句话可以非常有代表性啊，叫做我就是让我的店长月入过万， 嗯， 直接翻倍了，相当于是，就是原来他们的收入可能是五六千，因为我这样一个小店呢，这个一共就四个人，好吧？那个店长呢，他并不像管几百人那种大团队那样的素质和能力，所以这个给不到那么高的工资原来，啊，就是五六千是一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吧，正常水平。那我今天喊的口号是让店长要月入过万。怎么样月入过万呢？就是让你通过神谷和营谷啊，能够这个占有店面的一部分股份。那除了工资之外，你还能从这个股份里边获取到一大部分的分红的收入啊。当然这个分红不是那么好拿的啊，所以的我们讲人在股在，人走股无，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奋斗干活啊，在这个岗位贡献，那你才能享受你的神谷和营谷。你今天说离职了，或者我想休息了，那对不起，所有这些东西得留下给下一个奋斗者，是吧？那同时我们还得必须能够说能上能下，优胜劣汰啊。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当了掌柜的拥有神谷了，这一辈子你都享受这个东西啊，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整体所有店面的啊一个考核排名啊，但这个不是单纯的考核你的业绩利润，是一个综合的考核排名。 嗯， 如果是5% 个顾客， 哎，20%的这个最后20%的店面， 嗯， 那要这个换人 啊，就每年这个。股权的比例是在动态调整的， 他不是还不敢到年，三个月 啊，一个季度 三个月就得去做这样一次排名， 嗯， 去做这样一次调整啊，因为给到你这样一个位置，相当于我把人权财权全部交给这样一个掌柜的，我们讲叫我们现在的店长不叫店长，叫野人掌柜， 嗯， 啊，就是完全参照经商这样的一种称呼啊，因为掌柜的就是其实是像职业经理人一样啊，那个那我们公司就是东家啊，那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是末位20%的这一些人，淘汰掉啊，用很多后面的人想上这个位置来挣这个月入过万。啊，所以这个竞争是很激烈的。 怎么竞争法呢？大家写个 PPT 啊，还是 这个一部分是，或者一大部分是你的过往业绩表现。 嗯， 啊，是就所谓的你，听其言观其这个行。 嗯， 更多的还是说你的表现怎么样？ 就是做店员的时候的。 哎，做店员的时候，做店长的时候， 嗯， 啊，你的表现怎么样？啊，这个是占到了，会是。一大部分，然后现场的这种竞聘的竞选的这种发言，现场的表现，我的施政纲领怎么准备怎么干这个店啊，这个呢会占到一定的比例啊，这个你都通过了以后还会有360度考评，这是对你人品的一个考察，你的上级同级下级那，啊，匿名的来对你做一个啊评价。 这个有点西方管理的味道。 哎，是的，他还是要有结合啊，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嗯。如果这个人他这个业绩干得很好，但是人品不行， 嗯， 那也不能当这个掌柜的， 嗯， 啊，那也不能当这个掌柜。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啊制度的调整以后，哇，你会发现这个员工就真的是被充分的激发起来了， 嗯， 啊，每天他是抢着和你要资源。 哭着喊着想进步，想发展啊，就是从过去可能我们得推着他大赶着往前走， 嗯， 到今天可能反过来是我想干，我要干，我要成功啊。 您这种方式和普通的达到多少钱的流水提多少点啊，达到多少钱的利润啊，分多少股分多少红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不太一样，那个就更加的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具体的指标和更短视的一种激励方式，就是你那个这个月啊定个指标嘛啊，达到了怎么样啊，没达到怎么样，所以这个才是一种更加短视和有一定局限性的。那我这个真正是你就是这个店的老板股东，你就是这个股东，我们是20%基本上会让这个店长占到这个店的股份。 哦 啊，你想，而且 你投资他占20%， 一部分他是要投资的，一部分呢是我们免费给到他的生股嘛，免费给到他的。所以说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受到了一种优待，有我生股，这是一种我们这个给的一种福利。另一方面呢，他确实要掏钱，掏不掏钱很关键，就是掏钱有时候你不发觉没有掏钱的东西都不会珍惜嘛， 嗯 啊，所以掏了钱真正有一种主人公意识，我是老板，我是股东了， 嗯 啊，那这个店它不光是会就会更加长远的去一切所谓的回归到最本质的地方，因为业绩指标其实只是表象，那个是你把所有其他细节做好了，业绩自然就会好起来， 嗯， 但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我只盯着这个表象，不是去把细节做好，我只为这个表象去努力的时候发现会跑偏。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亮点啊， 嗯， 业绩指标只是个表象， 是的， 把其他的一些关键细节做好， 业绩是自然而然的就提升，你不让它涨都难， 嗯， 你让我每个顾客来我都让他感动，他这个店生意能不好吗？ 嗯，但是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一步的，有个过程吧？ 当然是这个你看去年我们并没有提这些东西，去年还没有想到，说实话，这就发展的过程中， 嗯， 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我们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嗯 啊， 好，确实哈，创业不容易，可能每一年，嗯，不管是自己的品牌也好，还是说这个团队也好，都是有成长，有得有失的哈， 嗯嗯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大环境嘛，刚才还是公司内部的这种小环境， 嗯， 大环境我们放眼望去， 嗯， 就以这个冷饮啊冰淇淋这个项目为观察点的话，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内外的大品牌啊，有些是上市公司也做， 嗯， 啊，也有一些呢是国外的一些巨头也在做啊，那你认为做冰淇淋一定是要做成这种模式吗？或者是说还有没有这种差异化竞争的空间？ 这个透露这透露商业机密了，冰淇淋行业啊，我认为是一个蓝海， 嗯， 我认为是蓝海，就是说所谓的一些巨头，我们当然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这些巨头， 嗯 啊，其实是我认为有很大的可以进步的空间，那我们所做的事儿就是在应该讲说无论从产品品质健康程度啊，原材料的新鲜，更加顶级的这种食材，包括更加新鲜的制作呈现方式，所有这些我就是在革巨头的命， 嗯， 就是他也知道我这么做，但是他没法这么做， 嗯， 非常难受， 嗯， 非常难受啊，因为这个行业是一个舶来品，是国内原来没有的，所以说确实也没有像样的中国企业在这一方面做出来比较好的成就啊，这恰恰是留给我们的机会。我认为在餐饮这样的行业， 嗯， 管理万千家店面啊，与众多的中国人在打交道的这样的行业，中国企业一定要能够这个顶得起来，能够我说这个有我们的竞争优势，可以说啊，那个无论从就像我们这样的管理体制啊，你会发现这些跨国企业已经僵化了， 嗯， 股份早就分完了，他不可能给到员工，是吧？那这些东西我们能做啊，他不能做，所以说实际上这是你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在这个行业这几年的一种快速的发展，包括我们这种所到之处被受到的欢迎，都证明了说，我们所做的啊，只要你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啊，你确实在某一些方面做得比别人好，尽管你品牌没有他强，啊，依然会受到所谓的这个消费者的一些追捧。 好，看来您还有这个底气和信心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说小公司小品牌它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于比那些大公司或者说几十年的哈，甚至规模更大的这种企业小一些啊。发展和平衡啊，这个过程当中的风险， 对于创业企业来讲，风险从来就不是一个事儿啊。我们更看重的是机会。 嗯， 啊，就说我讲现在是一个，我们都在说消费升级。 嗯， 消费升级是什么一个事儿呢？就当这个升级来临的时候，你会感觉刹那间就发生了，这个没有来不及应对，所以的这个好多大的企业和品牌， 嗯。 他们的才是真的是风险很大，就像诺基亚突然就没有了，是吧？诺基亚手机没有被触屏手机取代了，多快啊！包括很多这个，你会发现可口可乐、百事可连续四年五年每年10%的下滑，包括康师傅。 但我们确实发现，就是去年您来的时候哈，还没有这么多的网红店， 嗯， 当然也没有消失那么多的网红店， 嗯， 这一年呢，很多的网红店。有的越开越多，有的呢就是热闹的几个月， 嗯， 昨日黄花了有啊，什么面包的啦，什么饮品的啦，啊等等，这两块最多，您怎么来看呢？ 非常多，确实这个网红是一种，我认为说是一种传播上的成功， 嗯， 啊传播上的成功，当今这种传播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就是如果能够花少的钱， 嗯，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我，这就省了大量的广告费嘛，啊，这个是一种传播上的成功。一个餐饮企业来讲，最本质的是产品，啊，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产品要好吃不贵，这个是餐饮，就我们提供的不是空气，啊，不是衣服。我们是吃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好吃，或者说不稳定、不健康、不安全，那这个就是你本质上就是这个基础基本功都没有都不具备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你的网红会放大你的 缺点， 缺点，对对，可能是这个成百倍的来放大你的缺点。 这个在上海就有这么一个案例啊， 嗯， 一个网红面包店，最后发现用的是过期的面粉， 是的。 后来这个主要人员还跑路了， 是的， 是。 所以从这个跑路这个事儿上，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嘛。 嗯， 啊，那我们有事儿，我们该怎么解决？我们负起责任。 但还有一些网红店，它确实是。没有出现质量问题或者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慢慢的也不行了，您怎么来看呢？ 就说这个质量问题是说你就不应该 出现的， 对，出现你就是应该出现质量问题就应该被市场惩罚的， 嗯， 是吧？但是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说你的产品只是很一般，没什么过人之处啊，那这个也长久不了啊。但凡能够活下来，时间长由网红转变成一个啊所谓持续的品牌的这些，一定是他的产品先做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又通过啊这样的传播的手段，让我变成了网红，加速了我的成功啊，这个是啊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是吧？ 嗯， 但是绝大部分的网红确实是这个产品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只是利用了传播。那就是会很快的坍塌。 嗯，传播上来了啊，这个品类倒是被大家接受了，可它自身的护城河不是很高， 嗯， 容易被模仿和复制， 嗯， 慢慢的可能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了， 嗯， 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的也不在少数啊，比如说某某师傅也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正在发生的变化之二啊，就是消费升级带来的这种商圈的改变。 嗯， 您也去了不少的城市哈，您发现目前这种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各大主要商圈都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于这种小店来说是利好吗？ 对，确实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变。像在一二线城市，原来可能是一些核心商圈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会占据庞大的人流，会吸引了庞大的人流。但是这些年很明显的变化是，会觉得说购物中心开始向社区化，向周边来扩散。 嗯， 比如我们可能北京这种啊，西单、王府井，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商圈的人流就不像原来那么集中了啊，因为这个城市这么大，大家这个交通成本也很高。如果我家门口能有一个购物中心，解决我的吃喝拉撒，我干嘛要跑那么远呢？可以说， 解决吃喝就行了。 哎，就是这个购物中心呢，开始向 社区化转移， 哎，周边扩展，向这个社区化转移，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意味着。我们来讲，可能是每一个社区型的帽都开一家野人木房，是非常需要的 那这个应该说是天时， 这 是时势造就了目前这种业态可能更容易出现在大家的身边了。 是的 那同时我们发现，就是说这种 shopping mall 里面啊的餐饮的数量明显比原来增加了。原来可能就是某些大品牌更多一些。现在呢就是餐饮品牌更多一些了，当然也包括大小品牌。那么这些对于一些餐饮小店来说，会就是门槛更高了吗？因为餐饮领域本身竞争也很激烈。 门槛这个应该更多的还是一种品牌的门槛，就是说你进购物中心，那你得让人家购物中心看得起你，或者说他觉得你品牌配称得上我的购物中心，那他才会让你进。 就两人得相配。 哎，对的，相配才得进。这种餐饮比例的升高，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很多现在能在网上解决的事情，那就没必要到实体店了。那餐饮这个事儿是网上可能解决不了的。所以说餐饮的比例这些年就越来越高了。 当然去这些商圈的朋友们呢，都还是以年轻的和中年的朋友们居多啊。去年你谈到了对于这个时下年轻人的这种理解啊，就是舍得花钱哈，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那今年你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这也是和我们的业务发展会有关系啊。 这是你们的主要。 我会发现说，因为我喜欢打篮球 啊， 我们那个年代打篮球，这篮球场永远是排队的，就很多。到现在我打篮球发现，这个打球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少呢？ 是因为去打游戏去了吗？ 打游戏去了，确实是这样。打游戏去了确实，这个是我发现的一点，说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宅，越来越宅。不爱出门第二个呢，能越来越懒，越来越懒，也不做饭了，都是点外卖了。 您别看我做饭。 这个， 我也不是年轻人。 九零零零后。 对对，这两个趋势很明显。 所以他又宅又懒 啊。 那我们这种，比如说我原来我是不做外卖的，因为我认为外卖有损品质。 这个外卖要分什么品类，是不是？ 对冰激凌来讲，外卖有损品质。所以这个一直就没有开始做外卖，但现在这个我们今年会做就是说，如果年轻人是我的主要客群， 你还把他抛弃了？ 我把他抛弃了，那就有问题了， 有点清高了。 也现在这个满足他们宅和懒的问题 这也是去年这一年餐饮领域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外卖可能拯救了很多的餐饮门店，或者说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 拯救了很多，也杀死了很多 杀死了不愿意转型的 外卖平台 大难掉头 也是这个是吧？锅炉砍一刀，这个百分之多少的提点嘛？ 对， 您说的也很对啊。但是所以说这个势到了，您不成势而逆势的话，这个心里也要承受很多的煎熬。就以刚才您说的这外卖的为例啊，弄不弄外卖，其实在先不说这种冰淇淋业态，就其他的业态，当时很多老板心里也在纠结，是吧？ 是的， 要不要做。你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过一些内部的冲突或者是争议？ 一直是有的，一直是有的。因为在我们这儿是产品领先，或者说产品主义，品质为先，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天条在这儿的时候， 天条， 对啊，就说他 不可触犯， 哎，他有什么品质， 嗯， 那就好像就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嗯， 啊，就不做吧， 嗯， 啊，但是现在你发现啊，那这个得做，得做， 嗯， 啊，就是有什么品质也会比别人家的要好就好了啊，这个外卖和外卖比。 嗯，好，这个我们先不做定论啊，确实就是创业这个事儿嘛，有的时候呢，你要用战略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就不能用短期的这种思维啊，或者是一些数字哈，来解读啊，来评价。我们且听明年分解。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看似和创业没有一点关系啊，就是您看书吗？平时刚才说到了工作，说到了运动啊。我们每周五呢会跟大家推荐一本书，我也希望把这个内容呢放到我们每天其他的这个环节当中。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您看什么样的书？ 我还是特别喜欢看书的啊，但是我一般不看这种所谓的流行的这个什么推荐这种啊，你会发现图书市场也是会隔三差五推出来一些网红书啊。 嗯， 这个我基本上感觉从来不涉足啊，我就是从我自己的需要， 嗯， 一方面就是我工作中的需要啊， 嗯， 所以在我对设计啊对品牌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所以这一方面的书会比较多啊。最近读的一本就是叫做设计中的设计啊，这是日本的啊，这个讲日本的一种设计理念啊，对我也是很有启发啊。另一类可能更多是从人生观或者说内心需要的一些东西， 嗯， 啊，那我会从历史中去找一些找一些力量吧，或者说啊。 您最喜欢哪位伟人？ 谈不上什么喜不喜欢啊，那我确实今天看的比较多的是关于毛泽东的一些书啊， 嗯， 关于毛泽东的有一本叫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嗯， 啊，我们会发现啊，他从假如共产党都真正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其实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五六代的这样一个领导的更替啊，才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肩上啊，所以这个也更加的能够感受到一个伟人这样一种曲折的过程啊。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建文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年轻的朋友明年再相会 啊，再见。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管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